美国策划在南朝鲜部署最新型爱国者三导弹的事实25号公布于众。该导弹的拦截高度比现有的爱国者三高达两倍。美国策划明年把这一经过改良的导弹配备给霸占南朝鲜美帝侵略军。美国出于早日构筑导弹防御系统，在朝鲜发动核战争的目的，不久前公布关于在南朝鲜部署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的决定后，又策划拉近最新型爱国者三导弹。